七律，贺柳亚子先生。1949年4月29日，饮茶月海未能忘，所居渔舟夜正黄。31年还旧国，落花时节读华章。牢骚太盛防肠断，风物长宜放眼量。莫道昆明池水浅，观鱼胜过富春江。